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 O、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自己冲过终点线。 早晨早晨，有一集湾区生活一小时啦。早晨 PC。 早晨好。 喂，同你讲下呢一个啊，咁近排呢、香港呢天气都唔太稳定啦。唔太稳定啦。咁有阵时都大风大雨啦。反而呢就好多室内嘅活动呢就进行之中，好多唔同嘅演唱会啦。咁、与此同时就係、近排都多咗好多唔同嘅运动项目喺当中嘅。係啦。咁嚟緊又会有更加多啦，更加多嘅运动项目，可能国际间都有啦。今年就绝对是运动年啦，咁讲緊运动年就是运动年年咁样解呀，即係嗱，你而家譬如你鍾意睇英超，英超就谢幕啦，跟住完咗英超之后呢就到少少地欧洲国家杯啦，跟住就巴黎奥运啦，跟住美洲国家杯啦。 仲有唔够三个月喎，巴黎奥运。 唔够，六月底就开始啦，系啊！ 哇，呢、這个运动热潮真系好犀利。而家、我觉得咧，唔系净系睇啊， 系 呢个热潮咧，已经系去到咧，大家点样去参与成个体育运动？ 嗱、我举一个参与俾你听下，短短三四分钟开咗个头先啦，就系咧嗱，讲大湾区节目咧，就讲下澳门咁啊、世界女排大奖赛澳门站， 嗯。 国家队，我哋嘅中国女排就大家都喜欢嘅啦，不嬲我哋都中意，由细到大都中意中国女排嘅，唔知点解系有一种情意结喺度嘅。咁好啦，咁我哋咧就plan 紧，今个礼拜到咧就过去澳门睇波。点解咧？因为咧巴黎奥运嘅入场券咧就会喺澳门站呢度咧去决定。究竟國家隊有冇攞到巴黎奧運嘅入場證？因為咧，根據國際排聯嘅指引咧，就係、排名，即係世界排名頭四隊嘅就直入奧運啦。因為你頭一二三四就直入，跟住咧國家隊依家就世界排名第六，咁咧打呢個比賽。咁但系打呢个比赛咧，因为比赛期间咧已经有一至两个国家咧已经笃定入到奥运噶啦，咁所以咧国家队咧其实只要咧轻松取胜咧就可以直入巴黎奥运咯。再加上我哋嘅主将啊朱婷，你有听过啦呢、這个 翻嚟啦， 我哋嘅大锤手系啦， 系啦 ，come back 啦。即係有一兩年有少少情緒不舒服啊，或者即係有少少傷患困擾啦。嗱，報章就用傷患嘅 ，even 朱婷自己都覺得好似上次奧運之後咧有少少信心失強。咁、但係咧，郎平教練咧就多番鼓勵朱婷。就是话你翻嚟打啦，你唔好净系打职业赛啦，即系唔好净系打人哋欧洲啲球会咧，你翻嚟国家队打啦 ，OK 噶，你可以噶咁样，多次予以肯定。 系 朱婷 信 心 真 系 好重要。 嗱，今年咧我一定系即系除咗香港代表队我会支持咧，我就将全副精力咧都会睇中国女排。 好，嗱你就介绍咗啱啱中国女排啦，咁我就要翻嚟咧同你讲下呢、這个。香港本身自己嘅一个全港运动会， 系港运会都要睇 未完嘅呢个港运会，系啦，六月二号咧，其实就系我哋男排同女排嘅决赛。 哦，睇就应该你个区都有机会有啲。队伍可以参与系嘛？ 系啊， 咁、大家去支持下啦。 我又可以同你一个分享多少少嘅，就系咧，其实而家咧，我哋有一个比赛咧，就系讲紧我哋市民都可以参与喺呢个全港运动会，但系就系大家咧去选啊， 哦， 系啦，去估计边一队攞到呢个冠军， 即系排球方 面，全港运动会嘅冠军， 哦，全港运动会嘅总冠军，即系乜嘢区啊？应该系 咩区？系啦，冇错。 哦， 我又俾下个排名榜你了解一下。 即系暂时有 ranking 噶啦， 系啊，有 ranking 噶啦。元朗区暂时喺第一嘅，有32分啦。屯门区系25分攞第二啦，九龙城区就系15分攞第三， 哦， 西贡区就系13分。 哦，咁啊，往后就再去睇下啦，可能有啲就喺低位都可以谷底反弹嘅咁样，咁啊睇下呢个港运会嘅战报啊，都几有趣啊吓，咁啊有机会同我哋再跟进下啦，好唔好啊 ？PC 好， 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 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早晨，早晨，今日湾区生活一小时咧，阿欧请你啊，万益发展有限公司嘅 founder 同埋 CEO 啦 ，Nelson 啊，谢小刚同我哋倾偈嘅，系啊 ，Nelson 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啊，嗱，讲开咧，科技咧，有好多时候，翻到湾区，我哋当然有好多唔同嘅学习点啦。但系往后点样同湾区一啲兄弟城市喺创科嗰度有紧密嘅结连咧，我哋真系啦，想问一下咧，业内人士一啲叫做观点究竟系点啊？今日请 Nelson 上嚟咧，就系想睇下啦，因为见到你咧系第一代嘅香港数码科技创科先锋嚟噶，咁当然啦，我估计头段嘅时候咧，政府都好多分定啊支援。你哋嘅科技啦，咁样好啦，不如讲下你自己由第一代三十多年啦，走到目前为止，你嘅观察系点啦吓？ 其实咧，我哋自己睇咧喺科技界咧，真系咧系你想企得稳咧，都要咧系不断创新嘅。 嗯， 所以咧我哋嘅生意咧都系咁讲，就系、是、不断要创新。嗰啲生意好嘅，你都要谂咧，就系、是、个生意第日跌嗰阵时候，你有咩新嘅生意咧可以顶得住咯。 系 咁啊，科技嚟讲咧，我觉得系我谂系可能即系我哋做咧系八十年代尾啦开始啦，咁样去到九十年代嘅，咁嗰阵时咧就科技开始香港科技开始系增长得好快嘅，尤其是喺零售业上面啦，用嗰啲条码嗰啲咁样 RFID 啊呢啲咁嘅嘢，咁而家嚟讲呢啲好普及啦，咁但咧喺而家系2000年之后咧，你要发觉咧就系哇国内咧。佢已經係追得好好犀利， 係係。 其實唔係追得好犀利，即係其實咧呢十年八載咧已經係過咗你香港頭。 特別有個突破點，嗱，大家當朋友傾偈咁傾。你覺唔覺得疫情嗰兩年咧，我哋香港就即係對抗疫情就不遺餘力啦，好努力啦。咁但係咧，內地咧既對抗疫情，但係佢嗰兩年咧，我真係完全冇白費，而佢用嗰兩年時間建立咗好多嘢，包括係在实体上建立很多东西，虚拟创科的经济层面又有很大的一个效益和回报出来，你认不认同？ 非常认同，即疫情没有回去国内，疫情之后我回到国内，哇，是一个翻天覆地的 转变。你去哪个位多一点，还有你自己公司对接是哪个湾区哪个城市？ 其实来说呢，我们公司呢有广州和深圳的，这样我都去过这个广州深圳，亦都去过去玩呢就去潮州啊，这样。 去到潮汕点啦。 其实来说呢，即是现在有高铁呢，即是两个钟头到就去到。真的你都鼓励不到的。还有呢，你以前呢去那些地方呢都是穷乡僻壤啊。但现在来说不是话都好似其实同香港都不是差好远的。即是你会见到，还有呢他们在我们讲是应用科技上面呢，是我觉得很多情况呢他超过香港的。至少嚟講咧，我諗咧，即係喺嗰個electronic payment， 即係用個電子貨幣嗰度咧，已經係好普及。咁如果你冇呢個電子貨幣喺上面咧，你都好困難， 難搞啲啦。可能喺個支付系統，包括你依家成日好流行講港車北上，你個人哋個 IC 卡你搞唔掂，你都唔能夠開台車上去內地，有好多閘口佢都唔俾你入，根本係 係啦。呢個你會見到咧，就係國內已經係超越咗香港。如果我自己做 IT 嚟講咧，就話又有人問你開放大灣區會諗住點諗啊？其實咧，我自己睇咧就係、是。我哋嘅科技遠遠係同佢拋離咗，咁你點樣諗呢個科技上面可以幫到我哋呢？第一人才，嗰部人才好多， 係 咁變咗嚟講咧，我哋而家都 set 咗一個珠海嘅 team 啦，去嗰度 set 咯，然後咧係請咗，暫時嚟講咧，開頭嚟講都係請四五個人到啦。我覺得咧，我哋可以喺嗰度 expand 嘅， 係 因為國內咧人才多啊嘛。另一樣嘢咧。 嗱，你會睇到咧，國內咧真係好多嘅 IT 嘅 solution 又好，或者 解決方案啊， 解決方案啊，或者係啲 product， 即係我哋嗰啲產品好，哇，其實好正， 係。 即係好似嗰架車咁，係 啦，唔好嘉年華尾啦，嘉年華尾啦，或者 CP 值高啦，內地好中意用呢個字眼 嘅。CP 值咁高嘅，以前我哋嗱用咗卅幾年啦，我哋大部分嘅引入嘅產品咧都係歐美嘅產品， 係。 但係而家嚟講咧，即係我覺得咧。大陸的產品已經成熟。 哦，呢個是一定啦。你想想我們、就算美國品牌的手機個模組都是用緊內地 去製作，甚至乎代工又好，點都好，係咪？ 咁你、如果你咁樣捉緊呢一個機遇嘅話，我自己睇咧就係、大灣區或者成個中國裏面，你睇下有冇產品你可以係攞得。攞嚟用，攞嚟用係點用咧？即係唔係話淨係攞嚟用喺上面咧？可能 add value， 係啦。其實咧係啱啊。其實咧，我哋做生意咧，唔好做以前幾十年前嘅做一個即係貿易咁樣 trade 嘅啫。咁我哋 IT 嚟講咧，應該係 add value 落去，令到嗰件產品咧係增值咗。增值咗係邊度咧？喺個 local 上面或者喺唔同嘅國家上面咧，去應用得到嘅。咁呢個咧就係我哋嘅優勢啊嘛。唔使驚跌會爬翻起身。 係， 即係我覺得時間問題嘅啫。即係就算而家經濟差，我覺得好多我識嘅人咧都係哇，佢諗到新嘅自己出嚟嘅。即係例如一個係做運輸嘅，咁運輸好難做啦。佢即刻去馬來西亞，即係同個榴蓮嘅農場 生產商， 然後咧同佢包曬嗰啲榴蓮運去國內，喺、馬來西亞直接喺嗰度運， 就進個進口生意啦。 咁你變咗嚟講，你哦冇呢樣嘢做，咁你就會諗下啲新嘢嚟做咯。咁我有一個做食肆嘅，又係啊，佢又犀利。佢做食肆而家都唔係容易做嘛，佢、變咗將佢咧就變咗嚟做就幫佢搞一啲 clubhouse 高級嘅 會所 、高級會所，咁啊變咗又亦呢一個成個又唔同咗咯喎， 係啊，或者即係做高端客户生意，咁可能你個場地唔使俾點點開花式嘅做小賣部式嘅生意，但我哋高端嘅客户做三個點，嗰三個點就係請曬嗰啲乜乜乜名廚或者勁嘅一啲定制式嘅客服咁樣，其實。真係好似 Nelson 話齋，我每次請嘉賓上嚟咧，其實都喺禮拜六嘅早上咧，就感受到，香港繼續有活力嘅。你睇呢件事半杯水啫嘛，你睇呢半杯水，喂唔夠滿，人哋嗰杯滿曬，又調翻轉頭，你嗰半杯水點樣 enhance？ 點樣可以增值到成為一杯水？大家又有冇繼續諗咧？ 係啊，其實呢樣嘢咧真係好重要啊，即係。我哋都同事傾，其實咧係經濟唔好啦，大家要行多步，學多啲嘢咯， 增值 啲嘢咯， 係啊， 就得噶啦。 好啊，嗱，今集咧同我哋嘅萬碧發展有限公司嘅 CEO 咧，係啊 Nelson 咧講住咁多先。下一集咧，我哋心與更深咧，真係啊嚇，咁啊都講下呢個智能圖書館嘅呢個 RFID 嘅一個系統啦。咁啊已經咧超過咧30间嘅本地學校咧升級有關嘅設施啦，同埋技術啦。咁啊，暫時嚟講30间啫，我覺得一個禮拜之後又唔止30间噶，再過多一禮拜又變咗40间噶啦，因為即係試過好用啊，通常即係入到學界就成個學界就好普及噶啦嘛。嗱，下集再等 Nelson 同我哋講。 好啊，冇問題啊。 灣區節目內容係啲乜嘢好咧？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電影，講埋買樓啱唔啱聽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HD， 很瞬间石般的眼睛，让你又很不起，声音比摩的更上瘾。假如不是表中寂寥，心跳也把誓言做到，地板照掉你的下巴，老实说我是可怜苹果，没料到我与众不同，说南风起云涌，蹦蹦蹦蹦蹦蹦，打扰了各路英雄，怪物行人走路地球，要你疯要你走动，蹦蹦蹦蹦蹦蹦，一碰就这么的神奇，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九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日前公布下半年盛事项目，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业界可以考虑怎样部署，外地旅客亦都可以早些知道，盛事名单亦可能会再增加。被问到盛事经济成效是不是旺丁亦都旺财，他说每件盛事都不同，带动的经济效益都不同。总体而言，盛事带动到人流，代表旅游餐饮做生意机会增加。以五一黄金周为例，有80万旅客人次，额外消费额20亿元。被问到今晚尖沙咀海滨举行的哆啦 A 梦无人机汇演，原本不在盛事名单。杨润雄表示，今次活动主要由私人机构举办，政府没有放在盛事名单是由于尊重对方，对方希望由自己宣传制造效果，到主办单位宣布活动的时候，当局立即放在盛事名单上。英国警方起诉香港驻伦敦经贸办行政经理袁崇标等三人涉嫌违反国安法的案件，当地星期五再度提堂，袁崇标和一名译音姓卫的38岁男子继续获准保释，10月再出庭。法官说案件明年2月开审，预计审讯大约5星期。至于案中另一名被告37岁男子特里克特，日前被发现服尸在一个公园，警方说已经完成验尸，死因无可疑。 中国驻英使馆发言人批评英方所谓国以所谓国家安全为由罗织罪名编造案件，肆意对中国进行污名化，甚至任意找捕和起诉在英中国公民，干扰香港驻伦敦经贸办正常运作，中方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发言人表示，英方以国家安全为名行政治操弄之实，中方强烈敦促英方立即纠正错误做法，切实保障在英中国公民合法权益，保障香港驻伦敦经贸办正常履职。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雨势有时较大，同埋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两日骤雨增多，同埋有雷暴。现时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较早前呈祥道去观塘方向大埔道嘅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咁而家呈祥道去观塘方向咧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咧，现时就只有红隧嘅九龙入口近收费广场对开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像发翻一段车多，另外喺新界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啦，近住屯门大会堂咧呢一段都系繁忙嘅。最后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清水湾道碧谷落斜去西贡。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根据非正式统计，150遇上170是最完美的组合， 就好像豆腐火腩饭，男人的浪漫。 而当五个女仔同时出现，就一定不止一个虚。 讲打卡， 讲体育， 还会一起跟你玩游戏， 教你成为男女神。 逢星期六下午3点到5点，一起 TET 放松啲。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6月23日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回声隆重举行， 索取入场证请留意 晨光第一线、 风骚快活人、 Made in Hong Kong、 三五成群、 骚动音乐， 齐来见证不一样的十大中文金曲。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 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劳工处举办共觅新机遇招聘会， 我知道5月30日同31日在湾仔修顿场馆举行，有大约6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 你怎知道的？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2问一下啦。 语妙天下 Language Academy 主持 Milton 潘思聪 Lester 洪少燕陪你走进美妙的法语世界。 一条绿色的虫仔向一只绿色的玻璃杯行，咁点样讲呢？就是 Le vert vert va vers le vert vert。 嗱 ，Lester 自己听到咩？ 声声声 声。咁其实你都啱咗80%啦。 逢星期日晚8点至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表演嘉宾，来自韩国的 DJ Soda。 我是 DJ Soda。이번공연에참가하게되어서너무너무영광이에요。새로운믹스들을준비했으니까많이많이기대해주세요。 星期六黄昏6点至晚上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的环球榜有 DJ Soda 的独家专访。 湾区节目内容是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 ，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继续翻嚟湾区生活一小时啊吓，咁啊今日咧可以同 PC 讲下啲无障碍嘅设施啦，唔系净系香港嘅，喺港珠澳大桥啦，因为咧都打开报章咧见到咧前排咧有呢个港珠澳大桥咧有200位嘅残疾人士咧咁啊畅游港珠澳走看大桥，咁啊入边都系啲湾区嘅居民啦咁样，五月嘅时候咧就吸纳到咧总共130,000人次咧都系一啲。叫做需要便捷通道嘅人啦去使用嘅，咁啊即係报章用残疾人啦，咁即係我自己又觉得有需要者啦，咁呢个字就再体贴啲啦，咁啊有啲乜嘢呢喺个大桥便捷残疾人团嗰度嘅措施啦，可以同你倾下喎，因为有阵时呢我哋就掂行掂过呢、有啲嘢我哋就冇 concern, 去留意到啦， 或者亦都冇睇到个优化嗰个位，咁、但係报章好啦，咁就同我哋咧一齐跟进下，喂，究竟如果你系四肢残疾人士咧，点样去过港珠澳大桥咧？咁样咁啊，嗱，首先咧，考虑到咧呢个大桥有咧需要团进团出咧，同埋残疾人士嘅特别需求咧，大桥旁边咧就有呢个协调口岸嘅单位咧，喺旁边咧特别开设呢个绿色通道咯。咁、你一听到绿色通道咧，就系、是、相对唔使等咁耐先啦，系咪？即系开绿灯咁样就知道咩事啦。第二咧就系、是大桥旁边咧就会多一啲无障碍嘅设施啦，包括咧有一啲扶手啦，或者咧有一啲工作人员咧系 协助你 地为到呢啲肢体伤残人士咧去帮忙嘅咁样。咁啊喺特别系你攞个证出嚟啊，我哋即系。健全人士攞个证未就咁攞，跟住对一对你，系咪施俊卿咁？你入一入头，咁你就过噶啦嘛。咁可能残疾人士要多啲嘅支援喺当中咯。咁其实都几好，我见报章报道咧，有好多参与活动嘅残疾人士咧，有超过60岁嘅残障长者咧，亦都有啲乳障嘅儿童咧都有参加。佢哋系咁样讲嘅，好开心咧，能够同咧广东同埋澳门嘅残疾人朋友去交流联络感情。虽然咧佢就唔系好睇得到，但系都可以咧感受到彼此嘅热情同埋友谊嘅，因为可能佢有眼疾嘅关系咁样。咁但系我觉得哇，即系都搞呢啲活动咧，就个互联互通就唔系净系经济嘅层面，唔系净系话翻到去湾区入边消费食呢个酸菜鱼或者去啲大型超市买嘢，就并不是咁样咯，系真系有好多。康體呢啲文體類嘅嘢發掘喺當中，而係推動到大家有一個文明嘅進步咯。 同埋最重要係講緊咧，因為佢哋要收緊㗎。類似係咧一橋連埋咗之後咧，成個灣區心連心嘅一種意義喺。 咁好好喎，即係成日都話灣區兄弟城市，兄弟城市，兄弟就應該係心連心啊，一條心咁去做。兄弟就唔係較勁嘅，即係當然讀書成績有陣時會比較一下，但係咧個。心咧都系埋一齐嘅，连系埋一齐嘅咁样。 同埋，我觉得成个湾区嘅发展咧，即系唔系讲紧自己独立每一个城市自己嘅一种较劲啦。其实系讲紧我哋根据成个国家发展嘅策略里面咧，可能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独特嘅特色，喺唔同嘅发展里面咧有独立嘅优势啦。咁、透过唔同嘅优势，大家可以选择去唔同嘅地方度移居啦，甚至发展嘅。 系啊，譬如有一啲湾区城市系砖块嚟，大家系颜养天年嘅咁样。咁呢个亦都有佢嘅独特性啦。有啲就专做娱乐产业啦，好似香港咁样啦。咁香港真系，我觉得依家电影啊好起来啊吓，即系近排。嗰部关于九龙塘旁边嘅九龙城嗰部电影，我都觉得哇，真系又将香港嘅电影，尤其是武打电影，打到去另一个层次。咁绝对乐见啦， 翻嚟啦，我觉得 系啊 ，come back 啦， 系啊， 我调翻转头，我一定要讲冇走过。

措施都跟得好貼咁樣，咁有啲聽眾都咁樣講嘅，咁希望都秉承本節目啦，可以帶多少少資訊俾大家啦。除咗資訊，仲有啲享樂嘢嘅，其實老實。不過享樂嘢咧，就暑假嘅時候做大放送俾大家啦。你見近排我哋都係聚焦緊好多唔同嘅事務之中嚇，好忙，我自己都好忙 ，PC 啊更忙。我同你約餐生日飯咧，就約到咧差唔多六月先可以食得到，都幾過分。不過唔緊要咁啊，為到聽眾謀福祉，講下一啲啦，港車北上嘅新措施出嚟聽下先。 係啦，啱啱5月14日咧就公布咗啊，如果由7月開始屆滿啦，即係7月或者以後開始屆滿嘅呢個港車北上牌照咧，咦？唔使網上登記啦，係啦，即係你唔使重新抽籤，但係呢一個有條件嘅，就係話你喺唔換車、唔換司機嘅情況下咧，你係可以唔需要再抽籤，然之後可以咧佢俾個日期你就直接續牌。咁但係當然啦，續完牌之後咧都有啲情況係要做嘅，即係例如如果你嘅車可能唔係啲幾年以內嘅車咧，咁就繼續需要去做一個叫做車檢啦。咁但係好似你嘅車本身新車嚟嘅，咁你就可以直接咧免卻咗個呢個車檢啦，然之後直接買保險咧，然之後就做翻之前嘅程序啦，咁就可以噶啦。 哦，咁方便咗好多。不過有陣時有啲朋友都希望就話喂多多個司機啦。有陣時去程嘅時候就可能老公揸，回程嘅時候就老婆揸，咁即係輕散啲啊嘛。有陣時唔係話條路好長啊，或者好多時間。其實咧，今次有咩過澳門咧，好快。澳門同埋珠海咧，我自己揸車咧，好快就已經即係隔俾翻身份證你之後啦，一路揸。揸多5-6分鐘到啦，已經咧收唔到香港信號嘅，差唔多， 哦、 即係到嗰個橋位，差唔多啦，好快。我成日覺得跟住咧，又揸多一段時間咧，喺個隧道一出咧，揸多5至到，即係體感上啦，揸多5至到8分鐘咧，跟住又望到，如果嗰日能見度高啲咧，望到澳門啦，即係望到嗰啲娛樂場所， 係， 即係好快嘅。其實我覺得，即係唔係話自己超速地揸得快。 我都有印象，一入到去嗰個南海豚島就應該已經收唔到啦。 係啦，我又唔係好識嗰啲島嘅名啦。但你係講得啱㗎啦，一定啊 PC。但係我自己就純感覺咁樣去。即係一個用家咁去駕駛，我估好多心機旁邊嘅聽眾都係咁樣嘅。不過嗱，留意翻啦嚇，即係雖然我自己覺得體感上好快啦，我好認真講，我其實真係冇超速嘅，因為我自己咧都一路部手機咧，嗰個地圖咧都有講住話，哇前面有超速啊，即係如果捉超速，你如果點點點就點點點啊，咁變咗咧，我就喺一個好安全嘅速度嗰度去駕駛嘅。嗱呢個第一，第二嗰樣嘢咧，其實咧啲攝像頭都幾多嘅。今時今日，如果你話即係胡亂咁超速咧，其實真係內地方面至香港呢方面咧都會發告票。 同埋佢個車速計算方法咧，同我哋香港有啲唔同嘅，因為咧我哋好多時候咧，香港行嘅相機咧，即係就係定速哦，你喺呢一個位，如果過咗幾多，佢就會影你啦。係係。咁內地咧，可能有部分啦，有部分咧叫做區間測速啊嘛。係係。就係佢計你呢個距離到呢個距離。如果 你冇理由用一秒就去到啊， 冇錯。咁 即係你即係地板有啫， 時間同埋個速度去計翻出嚟㗎。 係，咁所以呢啲都考量之列啦。最緊要就係大家安全啦，同埋咧你有陣時揸咁快都係唔好嘅。嗱，以小弟嘅概念，特別我自己揸車過澳門多啲啦，珠海嗰邊我少啲行嘅，好老實。即係珠海嗰邊咧，因為架車可以直情喺珠海嗰度揸， 係 咁通常就俾我表弟揸嘅，因為去到要揸內地嗰邊啲左右睇咧，我自問啦嚇，有陣時 handle 得唔係咁好嘅，因為即係嗰個左上右落嗰個嘢完全係 fit 咗噶嘛， 係 咁我就唔想有嗰個錯愕啦，或者唔想人哋響安係咁鬧我啦， 或者入錯線啦，係 啦，類似呢啲咁嘅嘢啦。咁但係我屋企人就好熟嘅嗰啲路，即係佢同埋佢叻啲啊，佢個轉換入邊個腦即刻可以 twist 到，咁我就未必得。咁所以我頭先就話我多揸澳門嗰一段，但澳門嗰段你要留意，你唔好話啊佢俾你行80你就真係行咗80，因為咧前邊有陣時咧成日有啲路咧有一個路段都要整噶，即係3收2啊，2收1啊咁樣咧。咁咧，你未必得得切嘅，有陣時好老實。 我又想問一下阿歐最近成日都去澳門啦，有冇試過去澳門睇二手車？ 冇喎、啊。 值得睇一睇。 澳門嗱表演我就睇好多，即係尤其是即係啲 artist 開 show 啊，咁有陣時你灑落下，咁你灑落完又有啲分數，有啲分數又可以換一晚住宿，咁呢啲就唔喺節目嗰度講啦。你網絡上邊有無窮無盡嘅視頻攻略，教你點樣去操作啦。OK， 咁。但是 PC 你讲到呢个题目我有兴趣喎。 是啊。 是啊。是点解嘅 相对地呢佢嘅。 咁左太定右太㗎我想问。 一样嘅。 同香港同太嘅。 是啦、啊。咁、哦、但係佢嘅价钱系比香港低嘅。你可以留意一下。 咁但我喺澳门买咗个二手车返嚟点样勾返嚟香港。 澳车不上。咪今日讲澳车不上。同埋、哦、申请返嚟香港嗰度啦。 定还是可以整个澳门牌。澳门牌即黑色嗰牌。 是啊你喺。但係要睇嘅因为大家如果有呢个諗法嘅话呢咁都要留意翻啲澳门政策啦，因为有部分咧，就系俾澳门人申请嘅， 啱啱 系啦。 但系咁，你有阵时，譬如喺嗰度打工，嗯、或者即系喺嗰度有 set up 一个 系啦， 公司或者 啲叫蓝证啦， 系啦，可能会帮得到手。不过入边都系啲条件都系繁复，繁复嘅，唔系繁复啊吓，系繁复，唔、好意思，系比较繁复嘅。咁大家要上去网站嗰度，特别系啲澳门嘅运输方面嘅官网了解多啲先。因为你就咁坊间咧，有阵时面书都会弹一啲咧，叫做话，哇，帮你申请咧澳门牌照，几多几多钱就得啦。咁好多其实都系呃人嘅， 系 系啊。 不过其实随住疫情嘅冷却之后咧、不过我哋见到咧内地啦，甚至国家讲紧咧好多政策，即系我哋讲紧资金流啊、物流啊，甚至信息流，其实都改变紧、尤其是我哋最新呢个资金流。 系啊， 系啊，发生咩事呢就系、我哋最近咧讲紧内地我哋好多唔同嘅一啲支付平台啦， 系系系， 而家都接受香港嘅户口啦。 哦， 系啊， 哇，咁呢个都可以用下喎，真系。 系啊，咁就方便大家唔使一定要喺内地开户口嘅，咁就透过唔同嘅支付平台啦，可能即刻兑换，咁然之后就即刻去俾钱， 系， 咁就。省卻咗大家嘅時間，同埋令到大家喺內地生活更方便。 咁大家又可以試下啦。咁唔經過又講咗一個鐘頭節目咯。係啊，多謝我嘅好拍檔 PC 施俊興咯。我哋下個禮拜再傾過好 嗎？好，多謝， 拜拜。 灣區節目內容係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電影，講埋買樓啱唔啱聽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兴。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熄的火炉，鞋带不绑就匆匆出门，情愿在路上订票去追追夜的夜河，飞奔你病床，全身的泪。涌出来，没法干。或者今日还未成熟到大方通电，前度仍问好。若果出事，连夜联系我，随时赶到。不理然而堕进谁怀抱。So how just let me know 没法牵手共路，亦记得挨住你胸口皮毛，集在大街中跑步，练习漏夜